续请听《查经组长训练》第九课《福音性查经》。 弟兄姊妹平安，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再次欢迎你上《查经组长训练》。好，我们复习一下上一课的主要内容。上一课我们学习的是认识修辞和文体，圣经用了很多生动有趣的修辞手法来表达，我们必须能够辨别这些修辞，并找出这些修辞所表达的意思，才不至于理解错误、解释错误。怎么确定某句话是用了修辞手法还是表达字面意义呢？以下六个要点可以帮助我们辨别修辞用语。第一，除非有充分理由，否则经文都应该按字义来解释。第二，要是没有办法根据字面意思解释，就应该按修辞用法来解释了。第三，要是照字面意义解释起来很不合理，就要照修辞用语来解释。第四，要是按照字面意义来解释会导致不道德行为的时候，就应该按修辞法来解释。第五，注意修辞用语之后有没有补充的字面说明。第六，找出修辞手法中的本体和比喻体。那另外呢，我们也认识了修辞的一些分类，包括比喻、预言、拟人法、拟物法、夸张法、代表法、梵语法。至于圣经里面的文体，我们介绍过的有记叙文、诗歌、比喻和预言这几种。懂得分辨修辞和文体，能够帮助我们更正确地解释经文。好，复习过上一课的主要内容之后，我们就要进入第九课了。弟兄姊妹，从第九课到十九课，我们是要认识各种性质的查经。今天这一课，我们先认识福音性查经。什么是福音性查经呢？福音性查经是专为非基督徒而设的查经聚会，以带领人归主为目的，通过有系统并以讨论为主的查经方式，使参加查经的人逐渐认识基督信仰，并进一步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那福音性查经有什么好处呢？最少有两个好处。第一，个人谈到的时候，时间和交谈内容常常受到限制，很难完整的把福音有系统的介绍给还不信主的朋友。福音性查经可以给还不信主的朋友一个机会，能够有系统的明白完整的福音。第二个好处，个人谈到只属于单方面的传和授，印象往往不够深刻。但是在福音性查经小组里面呢，还不信主的朋友有机会从圣经里面发掘并领悟福音是什么，更有发言或提出问题的机会，这就更能够激发他们寻求真理的心了。办福音性查经必须有个人的友谊和谈道为基础，邀请的对象呢，应该是对福音有兴趣的朋友，而且认识并信任带领查经的人，他们参加查经的时候才容易投入，才容易听进心里去。所以开始福音性查经之前呢，应该先有个人传福音的工作，要是有三四个对福音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组织福音性查经了。那福音性查经的人数以6到10个人最佳。小组里面除了带领查经的组长之外，必须另有2、3个基督徒配搭，但是基督徒人数最好不要超过非基督徒，免得他们不敢参与讨论。一般非基督徒对教堂都会觉得很陌生，有些人甚至对教堂有不太好的印象，不喜欢踏进教堂一步。因此 福音性查经最好先在家里举行。时间方面，就要配合大多数的需要，灵活处理就可以了。查经的次数要适当，大约10次左右吧。太少次的话，该谈的谈不完，或者谈得不够透彻；太多次了，又恐怕参加的人不耐烦，所以要适当。那以下是带领福音性查经的几个原则：第一，相信圣经和圣灵的大能。相信圣经和圣灵的大能，不要以为每一个还不信主的人都硬心肠、好辩论、很难信主。靠着圣灵带领他们查经，就能体会罗马书1:16说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而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圣灵的宝剑，足以战胜魔鬼的阻挠，并攻破任何坚固的堡垒。第二，认定福音性查经的目的。记得福音性查经的目的是要带领组员认识神，并接受神为生命的主，因此应该把组员的思想、意志、情感、兴趣等都集中在神那里。讨论的时候，问题呢也都应该以神为中心，避免把查经变成学术性的讨论。此外也要记得，福音性查经的目的不是要说服参加者接受我们的信仰，而是透过查经，透过查考圣经和讨论，认识耶稣究竟是谁，信耶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第三，了解组员的心态和思路。非信徒还不认识圣经，也还不信服基督信仰，更没有属灵经历，因此带领查经的时候，不要用基督徒才听得懂的词语来解释经文，而是用他们一听就明白的话来讲解。非得用基督教术语的时候，也应该稍加解释。第四，用祷告托住查经小组。神比我们更加渴望人明白福音，但是不应该把神的帮助看为理所当然，要切切为查经小组祷告，为自己也为组员祷告，以便得到属灵智慧，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不过祷告应该是准备小组查经的时候的工作，进行小组查经的时候则未必适合，因为这会让非信徒感到很尴尬，下一次也许他们就不敢来参加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带福音性查经的方法。组长自己必须先仔细查考经文，看看有没有什么词语或背景必须向组员解释的，找出经文的重点，也就是指那些能够帮助组员认识耶稣、认识福音的地方，然后鼓励组员以实际行动接受福音、相信耶稣。组长准备的时候可以依照以下3个步骤，就是一，观察经文；二，解释经文；三，应用教训。那观察经文就是把经文中的事实列举出来，例如经文提到哪些人物，提到什么事情、地点、时间、结果等等。解释经文就是把观察所得的有疑问的地方提出来。应用教训呢，就是指从圣经里面呢认识了耶稣什么，得到了什么教训，怎么样在生活中应用出来。好，以下呢我们就举个例子做示范。经文是5:12-13，5:12-13，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我们就依照刚才提到的三个步骤，先观察经文。经文提到哪些人物呢？提到耶稣和长大麻风的人。时间呢？经文好像没有详细提到时间。那么地点呢？是一个城里，哪一座城？圣经没有清楚的提到，只知道地点就是一个城里。好，那么经文提到的是什么事情呢？提到的就是耶稣医治那个长大麻风的人。医治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耶稣怎么样医治长大麻风的人呢？经文描写的相当清楚，就是那个大麻风病人远远的看见耶稣，就俯伏在地求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好，结果如何呢？结果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了，也就是说那个人呢马上就痊愈了。好，第二个步骤，解释经文。从以上的观察，很多人会问，耶稣为什么要伸手摸那个长大麻风的人呢？要是耶稣只说好你洁净了吧，不也一样能够医治他吗？要解答这个问题呢，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那个麻风病人的信心。你看经文描写他远远看见耶稣，就俯伏在地求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信心的呼求。然而这个信心呢却不够完全。他虽然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却不肯定耶稣愿不愿意医治他，所以他才会说主若肯。他既然相信主能够医治，却又不肯定主愿不愿意医治他，这就必须看第二方面了，就是麻风病人的背景。那耶稣那个时代患上大麻风的病人呢，心灵上所受的痛苦比肉体所受的苦大多了。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律法，患大麻风的病人完全受社会所遗弃，病人被逐出家门，随处流荡。当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必须大声喊叫，不洁净啊，不洁净啊，警告别人及时回避，免得受感染。所以病人内心是充满了自卑、内疚、孤单、寂寞、痛苦。他之所以不肯定主愿不愿意医治他，主要是自卑感作祟，因为没有人愿意接近患了大麻风的人的，因此他不敢相信主愿意接近他，怜悯他。从以上两方面来看呢，就可以体会耶稣为什么要伸手摸他了。耶稣看出那麻风病人的需要，看出他内心的自卑和痛苦。耶稣知道他不但需要肉体上的健康，更需要同情，需要爱护，需要怜悯。所以耶稣不发一言，只走进他面前，伸手摸他，然后主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这样做是要鼓励这个内心充满了自卑和痛苦的人，让他尝到爱的滋味。好，接下来第三个步骤，应用。从刚才那几节经文呢，我们认识到耶稣医治的能力和深沉的爱。他不但能够察看人外表的需要，更能体会人内心的需要。这正如希伯来书4:15-16说的，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此外，我们也认识到耶稣是有超自然的能力，他所做的不是平常人所能做的， 我们要是以为耶稣只是一个伟大的宗教领袖或教师，显然跟圣经原来的意思不一样。好，那根据以上三个步骤明白了经文以后呢，接下来就是预备一些讨论问题了，为的是引导参加查经的组员从经文中搜出答案。那问题呢，必须清楚、简短、适中，也就是不太浅又不太深的，免得组员失去兴趣。那例如，有没有谁见过麻风病人呢？能不能形容一下麻风病人是怎么样的？又或许可以问，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有哪些主要人物呢？发生什么事情呢？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那个麻风病人怎么样求医呢？耶稣怎么样医治那个麻风病人？结果怎么样呢？也可以继续问组员，以你对耶稣的认识，耶稣要是不伸手摸麻风病人，只说你洁净了吧，你想麻风病人能不能得痊愈呢？还可以问耶稣为什么要伸手摸那个麻风病人呢？从刚才所读的经文，你对耶稣有什么认识吗？那这些问题就是我所说的比较适当的问题，清楚、简短、适中，既不太深也不太浅，也可以让组员能够自由发挥、自由讨论，或者是也相当容易从经文里面找到答案的。要是问得太深了，他们一时不晓得怎么回答，心里就会紧张害怕，以后也许就不敢来参加这个查经了。所以问题呢，一定要清楚、简短、适中。好，组长做好了以上的准备功夫，就可以带领福音性查经了。那这里杨恩建议呢，正式开始查经之前，最好能够有一次轻松的家庭聚会，使参加的人有机会先彼此认识，这对以后查经的时候彼此讨论呢大有帮助。要不然彼此都不认识，叫大家怎么讨论呢？大家彼此不认识呢，就不太敢发言，就很难讨论了。所以最好呢，先有一个比较轻松的聚会，让大家彼此认识。还有组长呢，也可以趁这个聚会里面呢，就向大家说明查经小组的目的和方式等等，让大家知道，不是要说服大家接受基督信仰，而是让大家先从圣经里面看看信耶稣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带领小组的时候呢，尽量制造坦诚、无拘无束的轻松气氛，可以安排大家围个圆圈来做，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很自然地看到对方，尽可能让每一个人都记得大家的名字。要常常记得福音性查经的组员呢，大部分是还不相信主的人，所以不要让他们感觉气氛严肃。所以开始的时候呢，也许可以唱一两首大家都能唱的民歌，再唱轻松一点的诗歌，让组员感受一下基督徒唱诗歌的喜乐之情。那组长脸上呢，应该常常带着笑容。要记得，爱和接纳才能够帮助组员摆脱各种拦阻他们信主的意念，愿意思考新的概念。那么基督徒的聚会呢，当然习惯以祷告开始，也以祷告结束。但是刚刚开始福音性查经的时候呢，应该先看看情况再说，免得你一祷告把组员都吓坏了，下去就不敢再来了，那么福音性查经也就开不成了。另外，请组员读经的时候呢，可以先请他们默默看整段经文，然后再请一两位分段读出来，最好避免轮流一人读一节。因为我们要记得，参加这个小组查经的组员呢，大部分是还不信主的，他们对圣经是很陌生的，你要他们读圣经 一个人读一节，也许他们会很紧张的。那么读得结结巴巴的，就越读越紧张。那么下一个人呢，还没轮到他，他也很紧张。这样一来呢，不但会失去连贯性，二来别人只顾自己要读的那一节，往往就忽略了整段经文的大意。所以最好是先请大家默默看经文，然后请一两位分段读出来，效果会比较好。好，以下呢要说一说带领福音性查经的时候值得注意的事情和技巧。要是组长提出问题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回答怎么办呢？那组长就要想一想，没有人回答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问题问得不清楚呢？要是问题问得不清楚，那么就应该再问一次，或者是用更浅白的字眼来问。那有时候呢，没有人回答是因为大家还在思考，那么组长就应该让大家有更长的时间来想想，千万不要表示不耐烦，也不需要自问自答。还有，要是参加的人不喜欢发言怎么办呢？真的有一些人呢是比较害羞的，往往喜欢低下头来，那组长呢就要趁他们抬起头来的时候给他们鼓励的眼神和温柔的微笑，用眼神微笑这些表情呢来鼓励他们发言，他们通常都乐意回答问题的。另外气氛对讨论的影响很大，气氛要是沉闷或紧张，那么参与讨论的人就会更少。因此组长要是能够使气氛轻松，在沉闷或者紧张的时候用轻松的话来鼓励大家，能够使更多人参与讨论。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叫名字请人回答，不过要注意问题不可以问得太深太难，要不然呢就会有更多人低下头不敢看组长了。那么对一些比较深的问题，组长应该尽量激发组员参与讨论，没有得到理想的答案之前不要结束讨论。当有人回答出一部分答案之后呢，可以问问其他人对那个答案有什么看法，这样呢才会引起在场每一个人参与讨论。要是当中有一两位特别喜欢说话的，把所有的问题都抢答了，那怎么办呢？组长就要不给他鼓励的眼神，可能的话呢就坐在他旁边，而且把椅子稍微往前拉一些，尽量避免给他目光的鼓励。那个人要是喋喋不休的把话题扯到其他事情上，组长可以留意他换气的时候赶快抢先插嘴，很简单的总括他的话，然后立刻转回到正题上去。不过组长要这样做呢必须注意啊，要做的技巧一些，要感谢他参与讨论，要不然呢他会不高兴，下次也不来了。那要是有人提出一些和经文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又怎么处理呢？好，要是问题很重要，组长大可用一点时间简单的回答，详细的讨论呢可以留到查经结束以后再进行。要是问题不是很重要，那么组长就可以礼貌的说这个问题留到查经结束以后再讨论。要是当中有人答错了引起大家哈哈大笑，那个人感到很尴尬，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组长就应该赶快给他解围。组长可以说，对不起，也许是我的问题问得不清楚，我的问题是这样的。那组长就再把问题说一次，把责任推到自己身上，使那位组员不至于太过尴尬。还有一点，很多组长带领查经解释经文的时候呢，往往以老师的姿态来教导组员，杨恩觉得福音性查经的时候呢尽可能不要这样。 要记得，我们不能够以卓越的圣经知识、经验或地位去压倒他们。我们不是教皇，也不是什么专家，连我们自己也在学习做主的门徒，只不过我们愿意做个有力的见证人，而我们的力量也是神所赐的，为的是要和还不信主的朋友分享主丰盛的筵席。所以姿态呢，不要高高在上的，要谦卑。好，弟兄姊妹，以上提了一些原则和技巧，不过请记得，技巧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唯有圣灵才能够使人知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好，这一课认识福音性查经就在这里结束。弟兄姊妹，要是有任何疑问呢，可以随时来信和我讨论。下一课要谈的是带领查考新约书信的时候当注意的地方。下一课再会。